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欢乐无限， 真的开始了。 谁干的？谁干的？这个的确要得到公安的打。 我这直接聊， 真的像大家还像去年那样。 欢乐无限，笑口常， 哈哈 开。 相声小品荟萃，名家做客逗哏，欢乐无限，雅娟主持。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欢乐时光数字广播的节目，这里是欢乐无限，我是您的朋友雅娟。今天希望我们的节目继续带给您快乐开心的好心情。 那你相信现在有一档这样的节目吗？我是说专门为你准备的节目。不骗你，真的有。 欢乐无限，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欢乐时光数字广播，欢乐无限。 我问的是嘛内容啊？ 有行云流水的贯口， 红丸子、白丸子、溜丸子、炸丸子、南煎丸子、四喜丸子、鲜虾丸子、鱼腐丸子、鸽子丸子， 有韵味十足的柳活， 江西话。 有草根相声的代表 郭先生，为了找你我可费了劲了。 您不是说这女的漂亮吗？ 对呀、啊， 金发碧眼。 金发你不懂啊？ 那长黄头发。 对呀、啊， 碧眼， 碧眼， 都闭着眼了吗？ 在。 有八零后相声的新锐， 也有偶尔叫出我名字来的， 没有认识。 哟，高小攀， 多好， 赶紧过去客气两句吧。 说两句， 妈，怎么着？够格儿。 听众朋友，我是雅娟，2010年乐去吧您。我是您的朋友雅娟，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新人新作为您安排播出的依旧是北京电视台相声小品大赛的获奖参赛节目。 好，四号选手的参赛作品是《其实我想走》，掌声请出中国曲艺家协会的表演者甄琪、李然， 请他们登场亮相。 感谢大家的掌声， 谢谢朋友们的热情。 相声大赛正在进行， 参赛选手蠢蠢欲动， 演员个个精神焕发， 比赛场面异彩纷呈， 站在台上我们感觉都不同。 没错， 觉得有点像超级男声。 嗨，别捣乱了啊，今天这是相声大赛， 台下的评委也不一样啊， 专家评委面带笑容， 一个个脸蛋都白里透红， 观众说您大分公正 啊，拿不上奖我就玩命 啊， 不是拿不上奖我也平静。 吓我一跳， 我们哥俩是第三次参加咱北京相声小品邀请赛， 跟大家都是老朋友， 这也说明我们俩是真心喜欢相声， 对相声艺术非常的酷爱。 说时髦一点啊，我们俩是相声艺术的粉丝。 哎，这个英文叫 fans 啊， 就是追星族发烧友， 超级粉丝。 那是， 而且朋友们都看出来了。 看出什么来了？ 还都是宽粉。 我们你这吃火锅呢、啊、 就是块头大一点。 没听说过， 我们俩不仅在舞台上是一对搭档， 学校里我们就是好朋友， 情同手足， 近似兄弟。 打个比方说、 啊、 他要是风儿我就是沙， 那他要是雨露我就是花， 他要是土豆我就是瓜， 他要是马桶我就是刷。 嗨， 你大爷的， 反正关系就是好。 何必我要是有了困难呀， 我帮你解决。 你帮我？ 我帮你。 你愿意帮我？ 我帮你啊。 你打算怎么帮我？ 我拿棍儿帮你。 干嘛？你要打架呀？是吗？ 你什么事儿就让我帮你？ 哎呦，这不明摆着呢吗？ 啊， 咱俩马上就要大学毕业了。 对呀， 学校有一批去老区支边的名额。 我知道，一起到西部老区支边助教。 啊， 咱俩一块报的名，下个月就走了。 走 啊？ 走不了了。 为什么呀？ 我女朋友不让去。 哦，就因为这事儿啊， 烦着呢。 哎呦，李然，告诉你，太好解决了。 怎么解决？ 听我的 啊啊！ 要么跟他分手，要么你就别走。 我应该拿棍帮你。 你干嘛呀？ 什么主意啊？ 怎么了？ 我那意思是说 啊， 我既不跟他分手， 哦， 我又得走，这叫什么？知道吗？ 叫什么呀？ 鱼和熊掌，我得兼得， 得兼得。 对。 你就说舍不得人家不完了吗？ 不是那么回事儿。 也难怪 啊。 这模样找个对象不容易。 我这模样怎么了？往这一站，那也是大哥级的人物。 没错，武松他大哥。 你讨厌啊。 你这就是没出息，什么都听女朋友的。 不，其实我想走。 你要真想走，就应该跟他谈判。 谈啊，我一句他十句，我说得过他吗？ 知道狗熊他妈是怎么死的吗？ 怎么死的？ 笨死的。 什么意思呀？ 你这谈判得有方法和策略呀。 是吗？ 我们家一开始我妈也不同意我走 啊啊， 可是三个回合的唇枪舌战下来，他老人家是相然应允， 同意了。 当然了。 哎呦，太好了，真奇 啊！ 你帮我劝劝他怎么样？ 没问题。 你就把我女朋友啊 啊 当成你妈。 哎呀， 不是， 占便宜是怎么着？ 不是，咱们演练演练。 没问题。 好好， 你女朋友我知道。 是吗？ 不就是那个汤叫汤？ 汤什么汤？汤柔柔。 叫什么？ 汤柔柔， 哎呀，连门牙都酸倒了。 我怎么了？人叫汤柔柔，怎么了？ 冲这名字，绝对拿下！ 你能给他说通了？ 叫他去吧。 你等会儿我喊他。 这有什么呀，朋友们？咱劝人有一套方法和策略，对不对？我要是劝起人来，达到什么效果？这么跟您说吧，我能劝得水里的鱼满天飞，我能劝得台风都温柔地吹。我能劝他不时不再把拉登追，我要给国际足联打个电话，嘿嘿，中国队都能拿世界杯。咱们劝人就是一个字儿，牛。说北京话，这叫把牛搁在小车上，推牛。整装待发，我站直了，充满自信，咱看前头。不怕李然他女朋友，一会儿我就 PK 汤柔柔。您看那位大姐乐的，没少劝人，这有什么呀？哎呦我的妈呀！ 不是，你是谁呀？你是？真奇 啊！ 你跟我装傻？ 怎么了？ 我你都不认识了？ 你是？ 我就是汤柔柔 啊！李然啊，李然，你真是英雄难过野人惯了，这个就这模样，女朋友还劝个什么劲儿啊？这个 什么意思呀？ 啊， 我这模样怎么了？ 不是， 我们李然喜欢我着呢。 哎呦！ 在他眼里 啊， 我就是戏尸， 我看你像僵尸， 疼晕！ 哎呀，这晚上非做噩梦不可呀！得了，我还是开劝吧。我说柔柔，柔柔，柔柔， 你腰疼啊？柔柔柔柔柔柔柔柔的， 不是，你不是叫汤柔柔吗？ 啊，那是李然对我的爱称。 嘿， 有你什么事儿啊？ 讨 厌， 他还不乐意了。得了，叫小汤吧。我说小汤， 干嘛？ 你听我说， 别理我。 我是想 去。 不是李然他让 你别跟我提李然行不行？ 干嘛呀？ 我听见我就烦。 怎么了？ 这个忘恩负义，挨千刀，挨万刀，挨白菜刀，挨修脚刀，臭不要脸的，我见着我跟他没办。 哎呦，你倒轻着点啊！我这脚豆差点踩地板里去。这整个一重量级野蛮女友，这个 真奇。 你不知道 啊， 我们俩人大学都好了4年了。 是啊， 这眼看就要大学毕业了 啊， 可他非要离我而去。 不是， 你说我能让他走吗？平时啊，他什么他都听我的， 挺好的。 可是这回呀、 啊， 他还得听我的， 可没说一样。 哦， 嗯， 我的天哪 ，My God， 什么毛病？ 这个真是红颜自古多薄命， 有这样红颜吗？这个 棒打鸳鸯两离分， 还抒情呢。 我难过， 不至于。 我伤心， 别伤心。别哭， 我没哭， 一股子一股子的。 我现在我根本我就不理李然 啊， 我对他的政策就是吃冰棍拉冰棍， 这怎么讲啊？ 没话。 哎，什么俏皮话啊？我告诉你，小汤，你光跟他没话可不成，你得跟他死掐。 詹奇 啊， 你哪头的呀？ 我当然是你这头的了。 是吗？ 这回到老区支边助教，千万不能让李然走。 为什么呀？ 哎呦，他这人毛病太多 啊， 没准主意，没主见，还特固执。 他有时候还一根筋， 见异思迁， 不思进取， 没上进心，没男子气，没羞没臊，没皮没脸，没囊没气，没心没肺。 行了行了行了，你说两句就完了啊？ 怎么了？ 怎么还没完没了了？ 嘿， 我们李然就是有点缺点 啊， 也没当你说的这么一无是处啊。 哎，他还挑眼了。 本来就是 最主要的啊，他感情脆弱。 谁说的？ 你是不知道，上回我们俩到外地实习，也不是谁给他一条手链，他是白天戴晚上戴，睡觉都不摘。 真的？ 可不是嘛。 那是我送给他的定情信物。 有一回我诚心给他藏起来了，哎呦，就因为这么点小事他差点跟我玩命，你说至于的吗？后来我给他了，拿着这条手链，他检查了足有半天，又是看又是闻， 那上面应该有我的方向， 可他愣说不是那条，让我陪他。您说我冤不冤呢？ 那怎么变味儿了？ 我把那手链藏球鞋里了。 真奇，缺德。 他这就叫为情所困。 什么呀？我们俩人这叫感情牢固。 牢固什么呀？这要到了老区，一年半载见不着你的面，李然还不疯了？不过话又说回来了，小汤，你今年才22，又年轻又漂亮，条件又好，什么样的找不着啊？天涯何处无芳草，大老爷们满街跑，那相声大赛那么多帅哥呢，干嘛非掉李然这一棵树上啊？ 什么呀什么呀什么呀 啊！ 你们后台那帮说相声的有一个长得好看的吗？ 嘿， 还不如李然呢。 行， 我告诉你，算你啊，这 行了行了行了，好了，这是打击一片，那你也不能让他走。 凭什么呀？ 他这人生活不能自理啊。 你才不能自理呢。 他自理能力差，连袜子都不会洗，这要跟他到了老区，还得我天天帮他洗袜子。 真奇，你还帮他洗袜子 啊？ 这我可得揭发你、 啊、 你那袜子还在窗台那站着呢。 开，你就别提这个了。 我们李然要到外边锻炼锻炼，不比别人差。 你别听他的，人家大学毕业都知道找个工作多踏实啊。 李然说了，在老区工作更踏实。 哎呦，人家到外企工作多体面啊。 李然说了，在老区工作也不寒碜。 人家都知道挣大钱。 李然说了，在老区得到的东西比你这金钱更重要。 你别听他胡说了，千万不能让他走。这回人家都报了名了，就等着李然空这名额呢。他一退下来，别人就顶上。 那干嘛让李然给他们腾地儿啊？ 他要真去了老区，那不成傻子了？ 哎，真奇 啊， 你这话可不对啊。 怎么了？ 什么叫傻呀？我们能考上重点大学，我们能叫傻吗？ 哦， 我们不就是想支边吗？ 啊， 难道我们有什么错吗？难道当代的大学生就只能盯着高薪的职位在城市里享受，不能到外面去锻炼自己吗？嗯、也许在有些人眼里 我们是傻子，可是我要告诉你，我们是有理想的傻子，有文化的傻子，有抱负的傻子。 社会需要我们这样的傻子，祖国需要我们这样的傻子，老区人民更需要我们这样的傻子。你也当傻子，我也当傻子，我们每个跨时代的莘莘学子一起争当做傻子。我们不当傻子，别人也要当傻子，看着别人当傻子不如自己做傻子，不做傻子的傻子那才是真正的傻子，做了傻子的傻子那是光荣的傻子。 哇塞，这奇 啊， 从你的话中我听出来了。 你听出什么来了？ 我听出一大堆傻子。 哎，你还听出什么来了？ 还听出你有一张好嘴皮子。 你就没听出点别的？ 听出来了 啊， 这是你给我下的套子。 这么说你同意让李然走了？ 我是当代大学生 啊， 我哪能觉悟那么低呀、啊、 嘿， 今儿我表个态， 怎么着？ 我愿意让李然当这样的傻子 啊， 我还要让他当大傻子。 太好了， 我也要当大傻妞。 哎呦，小汤，理解万岁， 今天在这个场合，我要为所有的知边学子高歌一曲。 那我要为所有的知边学子送诗一首。 亲爱的年轻朋友，为了美好的生活，我们要自己努力开拓 啊！老区需要你我，让我们建设祖国，说干就干，说走就走。 其实我想走，不要把我留。老区需要你我去大显身手，请你相信我，再不用多久，我们到了老区之后，浑身哆嗦，浑身抖擞，我们精神百倍，干劲十足，一起开创美好未来。小康，听了我这一番话，你觉得李然能加入到这些知边学子的队伍当中，你是不是更崇拜他了？你是不是更敬佩他了？你是不是更爱他了？哎呦，他还不好意思了。 真奇啊，听你这么一说，看来李然的优点还真不少。 当然了，李然在我们班那是一等一的好学生， 真的， 他的成绩名列榜首，他的表现赞不绝口，他的话语流芳百世，他的形象永垂不朽。 别说了， 好，下面呢再请出我们的四号选手为大家表演他们的家言小段，大家欢迎。 好的，热烈掌声有请一下。 哎，李然，我突然发现一个问题。 你发现什么问题了？ 我觉得你跟你女朋友长得挺像的。俩人就跟一个人似的。 这本来就是一个人 啊。但是我有句心里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 没关系，可以说。 我觉着如果能让今天的主持人龚宁老师来演这个汤柔柔，我可能表现的就更好了。是不是朋友们？啊， 谁跟你演啊？ 没关系，明年我们俩就参赛。 那明年我就跟刘伟老师一场， 这就快打起来了， 比试比试。 要说李然跟他女朋友汤柔柔两个人感情特别的好， 我们是青梅竹马。 今年2月14号 啊， 他们俩度过了一个令人终身难忘的情人节。 我们俩人出去旅游去了， 一大早李然骑着单车带着他女朋友就郊游去了。 这冷点吧， 啊，虽然天气寒冷，路途遥远，可是李然他心里头美啊。 哎，这就是爱情的力量。 两个人一路上是谈笑风生， 欢声笑语。 李然他女朋友专门为他演唱了一首歌。 为我唱了首什么歌？ 就是时下最流行，旋律很优美，朋友们很爱听的家有三宝。 哎，我平时老听这歌。 两个人含情脉脉。 是吗？ 李然， 哎， 今天我能出来跟你约会， 嗯， 感觉浑身舒畅，心里特美， 嗯， 坐在你的后边让我陶醉， 嗯， 好像怀里抱着一个地雷。 地雷不像话。 不是，他把你比成地雷，这不是显得暖和吗？ 没听说，我一会儿蹦着。 您说在这种场合这种气氛下 啊， 李然他就不由自主地产生了一个想法。 什么想法呀？ 要跟他女朋友进行一次唇与唇的零距离接触。 哎呦 啊， 怎么什么都说呀？ 嗯啊， 就是亲嘴儿。 哎，说白了就是亲嘴儿。 嗯， 文言文叫接吻，英语叫 kiss， 用时下最流行的话就一个字。 什么字？ 啵儿。 呵，还够实质的。 李然骑着单车回头跟女朋友接吻，啊，我就纳了闷了。 有什么不明白的？ 您说这种五短身材的人能做出这么高难度动作来？ 玩吧你 啊！ 我乐意。 两个人就要接吻， 啊， 在这个时候，李然他女朋友有感而发，又唱上了。 又唱什么了 ？Go go go！， 我还得给他接上， 不能破坏气氛。 就是啊， 阿雷阿雷阿雷啊 ，Go go go！ 阿雷阿雷阿雷，咣当！ 这怎么回事啊？ 连人带车一块儿折沟里了。 哟， 李然他女朋友站起来就嚷上了。 嚷什么呀？ 李然，你个缺心眼儿！我都告诉你，前面 Go go go 还骑呢你。 好，听众朋友，新人新作参赛的节目我们欣赏完了，稍后名家名段为您播出的是高英培、孟凡贵合说的《多手》。 哎呀，难得来一次，我也恨不能多给大家说几段。 是， 我想跟大家谈一谈。 谈的什么？ 天津的观众喜欢听我们的相声。 是， 我打算跟大家说一说我们相声

奇幻呐。 有草根相声的代表 郭先生， 嗯， 为了找你我可费了劲了。 您不是说这女的漂亮吗？ 对呀、啊， 金发碧眼。 金发你不懂啊？ 那长黄头发。 对呀、啊， 碧眼， 碧眼， 都闭着眼了吗？ 嗨， 有八零后相声的新锐， 也有偶尔叫出我名字来的， 没有认识。 哟，高小攀， 多好， 赶紧过去客气两句吧。 说两句， 妈，怎么着？ 够格儿。 听众朋友，我是雅娟，2010年乐去吧您。 我是雅娟，在接下来新人新作环节当中，我们为您安排的依旧是北京电视台相声小品大赛的获奖优秀节目，请您欣赏。 五号参赛选手的作品名称就叫做小女生。那接下来我们掌声有请我们的参赛选手， 大家好，欢迎 坤元。好，戴志成助演，掌声有请。 啊，专业演员不能算，不是助演啊，助演，没关系，您要评分一会儿再打啊。谢谢您的参与。说实话，我今天参加这个晚会啊，我心里甭提多激动。说了这么多年相声，今天终于混到业余组了啊！感谢各位啊，给我这个机会，真是这个大奖赛办得太好了 哟。叔叔好。 哎呦你好你好， 小女生这厢有礼了。 你看人这孩子还真有礼貌。 谢谢鼓励 啊。不客气。 谢谢夸奖。 这没什么。 您这人怎么说话呢？ 怎么说？你这人怎么阴阳脸啊？这个啊，你到底是高兴啊还是生气啊？ 您说我有礼貌我高兴 啊， 说我是孩子我生气。 我不知道你这人这么大气性啊。你不至于这么生气呀、啊、你让观众朋友们瞧瞧，在我面前你不就是孩子啊？ 不错，论岁数我是您孩子 啊， 可要论智商 我是你孩子。 您承认了吧？ 谁承认了？ 不承认没关系 啊， 咱们可以当场 PK。 上来就给我弄这新词儿，以为我不懂 PK 就 PK。 PK 什么意思啊？ PK 就是拳打脚踢的英文、啊、就是我一拳我一脚把您 PK 下台。 哦，明白了，说白了就是咱们俩今天得 K 下一个去，对不对、嗯、那咱俩比是什么呢？ 我给您出题，您能答得上来吗？ 不是我跟你说大话，像你这个年龄出的题我全能答上来。 那我可出题了。 你随便。 请问世界上谁的鼻子最长？ 完了 啊， 拿我开心呢你。这个问题太简单了， PK 现在开始，告诉你世界上谁的鼻子最长。 谁呀、啊、 外国人。 外国人、啊、 大鼻子老外嘛，对不对？ 叔叔、 嗯、 我给您提个建议。 哎，什么建议啊？ 我建议您没事练练倒立。 我练倒立干嘛呀？ 把您脑子里的水控干净。 控干净？合着我脑子进水了。 要不就是让护发素给呕了。 我洗头不用那种东西啊。 您回答的不对。 不对，我那是跟你开玩笑呢。现在正式告诉你，世界上鼻子最长的那是大象，对吗？ 对。 你这有什么了？ 那第二长的呢？ 第二长的这我光注意这最长的了，还忘了这第二长的了。您等我想想啊，第二长的是，想起来了，长颈鹿。 长颈鹿？ 哎，你看长颈鹿那个鼻子多长啊，因为它不长它够不着那树叶。你看那树叶这么高，它长颈鹿那鼻子啪的、这个、哦那是脖子、 嗯、您连脖子跟鼻子都分不清楚，那您这智商可真够差的。 哎，那今天你能告诉我这第二长的是什么吗？ 可以啊。 你来来。 告诉您记住了、鼻子最长的是大象。 哦， 鼻子第二长的是 什么呀？ 小象。 哦，小象。我说你这叫什么问题啊？你这个 这道题有点难为您。 它不是有点啊，你当着各位，你太难为我了你。 再给您出道数学题。 哎，数学题我喜欢，你来了。 请问，在什么情况下五大于零，零大于二，二大于五？ 这又要来劲儿，你看看啊。你等我琢磨琢磨，五大于零，对，零大于五，二还大。这个，我用句经典的小品台词回答你，在算错了的情况下。 这么简单的数学题，为什么要算错呢？ 他不是，他这个人他糊涂啊。 这个人为什么糊涂啊？ 他不是这个人他心里不高兴啊。 他为什么不高兴啊？ 他这人的心里烦。 他烦什么呀？ 你想旁边有一个小女生老挤着他胡说八道，你说他能不烦吗？我说你怎么老刨根问底啊你？ 这道题您回答的根本不对。 那我问问你，这什么情况下五大于零，零大于二，二大于五？ 在玩石头剪子布的时候。 怎么玩石头剪子布？ 您看啊，五代表布，零代表石头，二代表剪子，对吧？ 对啊。 我出五，您出零，我大于您。 大。 我出零，您出二，我又大于您。 大。 我出二，您出五， 那你还大于我。 所以说论智商 你大于我， 您成熟多了。 看我就这么成熟啊？你说我今天这智商是怎么了？我快成傻小子了。 冲您这智商啊，我送您四个大字： 绝顶聪明， 超级笨蛋。 哎，怎么说话呢？你要说这好好的，你提我小名干嘛？你看小名叫这干嘛？行，算你个智商挺高的。我说小女生，今天咱俩人不是 PK 吗？ 嗯， 你考我半天了，我能出几道问题考考你吗？ 可以啊。 可以啊，那你听好喽。你今年多大？ 十二了。 哦，十二，跟那个参赛时间差不多啊。十二，我这可全出在十二上。听好了，说有个十二岁小女买了十二支铅笔，她要在十二分钟里削完这十二支铅笔。十二支铅笔里有一 B 二 B 两种笔，二 B 的笔比一 B 的笔多四个 B。请问十二岁小女，十二支铅笔里一 B 二 B 各有几支笔？来了， 这个问题我拒绝回答。 我的。他倒挺省事儿啊，我费半天劲他拒绝回答。你凭什么呀？ 因为我这个十二岁的小女人从来不削铅笔。 从来？你都十二岁了不会削铅笔？ 我爸爸说了。 你爸爸说什么了？ 削铅笔这项活动 啊， 少儿不宜。 少儿？我说你这爸爸怎么什么都敢说呀？啊，一个削铅笔怎么少儿不宜呀？ 太危险了。 有危险？ 当然了。 嗯， 您想，我自己削铅笔，削着削着，刺儿， 怎么了？ 把手指头给削坏了。 哦，您可真够笨的。 将来我去领诺贝尔奖的时候。 哦，不，您等等吧，您这么笨了还领诺贝尔奖呢？ 啊，您知道诺贝尔奖吗？ 我太知道了。 在哪儿举行啊？ 就在顺义。 顺义。 顺义的。顺义那儿有卖诺贝尔瓷砖的啊。 在欧洲。 我知道在欧洲。 我去领奖的时候 啊， 这手得抱着证书和奖金吧。 奖金那得抱着。 哎，您说这奖金是给美元还是给欧元呀？ 反正像您这样的兴许给你点越南盾。嗯，你净惦着钱呢。 这手削铅笔削坏了。 嗯， 我怎么跟颁奖嘉宾握手啊？哦，我这样啊。 哎呦，这个姿势不好看，因为你这个兰花指外国人不知道的拿你当凤爪了。嗯，不哦，这个问题你不回答。好，那你再听我说的第二道题。听好了，说有个十二岁小女参加十二个小典礼，已知小女的家离马路120米，马路离学校120米，人行横道12米，小女的速度12秒走12米，请问十二岁小女12分钟里到底走了多少米？来了， 这个问题我拒绝回答。 你又拒绝回答，你为什么呀？ 因为我这个十二岁小女人不能过马路。 这谁规定的？ 我爸爸。 又是你爸爸？ 当然了。您想，马路上来往车那么多， 那么多呀， 万一断把我的腿给撞了，将来我去领诺贝尔奖的时候， 这么会儿他就领两回奖了啊！领去吧。 我怎么上台啊？我这样啊？ 哎呀，走了， 多有损我少女的形象。 哦，形象不好看。 好，那小女生，咱们再听第三道问题，说有个十二岁的小女，手里拿着十二个白皮咸鸡蛋，十二岁小男手里拿着十二个红皮茶鸡蛋，二人一起包鸡蛋。十二岁小女包完了自己十二个白皮咸鸡蛋，又帮十二岁小男包着十二个红皮茶鸡蛋。十二岁小男包的红皮茶鸡蛋是十二岁小女包的白皮咸鸡蛋加红皮茶鸡蛋的整一半。问十二岁小男包了多少红皮茶鸡蛋，十二岁小女包了多少白皮咸鸡蛋和红皮茶鸡蛋。 这个问题 我拒绝回答。 这个问题你必须回答。 那这个问题很难办。 这个问题怎么难办了？ 因为我这个十二岁的小女从来不会包鸡蛋。 从来不？你都十二岁了不会包鸡蛋？ 我找不着鸡蛋上的缝 啊。是啊，鸡蛋有缝它早就臭了，你往桌子上一磕它不就有缝了？ 这可不能随便磕。 怎么了？ 我爸爸说了。 你倒霉倒霉你爸爸身上，我告诉你。你爸爸又说什么了？ 万一使的劲儿大点，把鸡蛋砰给磕爆炸了。 没听说过。 把我的嘴给弄伤了。将来我去领诺贝尔奖的时候， 那可太麻烦了。你手也坏了，腿也受伤了，你嘴也不行了，你怎么发表这个获奖感言呢？ 对啊，我只能这样了。谢谢我参加这个晚会，然后这个奖认识。 行了，这翻译都没法翻啊！我算闹明白了，感情你这个小女生是说话的巨人，生活中的弱者。世界上所有的事情都是靠父母帮你，对不对？ 我是未来的脑力劳动者，用不着亲自动手。 不是，这都谁告诉你的？ 我爸爸。 你别再提你爸爸了，你再提你爸爸我跟你急。我告诉你，你爸爸今儿来了吗？来了你把你爸爸叫这儿，站在这儿，我扑一，我好好教育教育你爸爸。有这么教育孩子的吗？啊，听叔叔的话，不能这种想法，你得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你得有亲自动手的能力。听我的话，从现在做起，从身边的小事做起。 叔叔，刚才那些都是我爸爸让我这么做的。其实我不是这样。 是啊， 您别看我是小女生，但是我什么事情都能做好。不仅能做好，还能把您说的三道题连起来说。 你能把我刚才说的这三道题连在一起说，你要真能说好，我带头给你鼓掌。 您听着， 你来来 说，有个十二岁的小女，从来不削铅笔，听了叔叔道理，从此学会自理，小刀攥在手里，在十二分钟里削完十二支铅笔，铅笔里有一笔二笔两种笔，两笔的笔比一笔的笔多四个笔，请问十二支铅笔里一笔二笔各有几支笔？说十二岁小女参加十二小典礼，已知小女的家里马路一百二十米，马路离学校一百二十米，人行横道十二米。小女毫不犹豫，过路要靠自己，红灯站在道里，绿灯迅速过去。小女的速度十二秒走十二米，请问十二分钟里，十二岁小女走了多少米？说十二岁小女手里拿着十二个白皮咸鸡蛋，十二岁小男手里拿着十二个红皮茶鸡蛋，二人一起包鸡蛋。十二岁小女包完了自己的十二个白皮咸鸡蛋，包十二岁小男包十二个红皮茶鸡蛋，十二岁小男包的红皮茶鸡蛋是十二岁小女包的白皮咸鸡蛋加红皮茶鸡蛋的整一半。问十二岁小男包多少红皮茶鸡蛋，十二岁小女包多少白皮咸鸡蛋和红皮茶鸡蛋。 好。 只听呼的一声响， 怎么了？ 见了你身生鸡蛋。 那我就赶紧洗去吧。好，鞠躬。 好，下面我们再把他请出来为大家表演加演小段，大家伙欢迎， 掌声有请。 哎呀，真是谢谢各位观众的鼓励啊，这个12岁小女生真是不容易啊，上学期间啊加紧时间排练，非常用功，加演小段是3分钟，听清楚了啊，不能超时啊，赶紧把你那个说吧， 您说。 哎，别我，你说呀、 啊、您说， 你说呀、 啊、您说。 哎呦我的傻闺女，别磨蹭了，再磨蹭那时间都没了。 我说什么呀？ 你说你那拿手的。 我拿手的太多了，说哪个呀？ 他一点都不客气。你这么着吧，我启发启发你啊，那个我怎么说啊你怎么说，你顺着我这思路说啊。哎，你是小女生，我得向你学习。 叔叔您是名演员，我向您致敬。 哎，小女生我问问你啊，你学了这么长时间的相声，你缺过课吗？ 叔叔， 嗯， 您说了这么多年的相声，您缺过钙吗？ 缺个钙、嗯、我缺钙干嘛呀？ 好多人不都缺钙吗？ 那是广告，我不缺那个啊。我告诉你吧，我再启发启发你，今天你参加这个决赛，你此时此刻的心情怎么样？你跟评委跟观众朋友们说一说。 叔叔 啊、 嗯、现在的心情我用 rapper 的形式来说说。 怎么？你要用 rap 那个形式来说说你此时的心情？ 嗯， 那我们大家洗耳恭听。 叔叔， 嗯， 今天很高兴参加这个晚会，站在这个舞台，真的感觉自己很欣慰。想完这段时间所有辛苦没有白费，感谢评委叔叔和观众拉拉队。哦， 好，那你加演准备演点什么呀？ 小女无能，一般水平，小苗成长。弱不禁风，评委叔叔高抬贵手，专家大爷手下留情，只要小女榜上有名，婴儿酸奶每人一瓶。 哦，你这在这拉拢评委呢啊？不过你什么时候学的相声？ 小女生来喜欢文艺，5岁踢腿，6岁倒立，7岁抻筋，8岁运气，9岁拜师，10岁演戏，到了12岁学习说相声，要把相声说下去，说到全国去，说到亚洲去，说到世界去，说下去说下去，要说到那遥远未来的22世纪。 哇，说到22世纪了。 叔叔 啊， 那时候您还和我一起说相声。 我活不了那么长，放心吧。来鞠躬。谢谢。 好了，听众朋友，这新人新作参赛的节目咱们欣赏完了，稍后请出两位名家带给您名家名段，贾继光、魏兰柱和说的反正话。 相声的形式比较简单， 对了， 俩人往这一站就可以表演， 不用什么乐器， 也用不着什么道具， 不错。 但是作为一个相声演员得具备最起码的条件。 什么条件呢？ 首先说这脑子得好。 对了，我脑子就不错。 脑子得快， 我脑子就快。 脑子得灵， 我脑子就灵。 脑袋得大， 我脑袋我不大了，我撑大头了。 脑子要真好 啊， 跟我说点反正话行吗？ 什么叫反正话啊？ 这是个智力测验。 哦， 我说一句话， 嗯， 你给他翻一个个， 把它翻过来说。 哎， 咱俩试试。 现在开始， 你说吧。 我是战士， 我是。我怎么说呀？ 你就说战士是我。 哦，就这么翻呢、啊、 哎， 好，那没问题。 我是战士， 战士是我。 我热爱工作， 我工作热爱。 我是炊事员， 炊事员是我。 我给大伙儿做饭， 大伙儿做饭给我。 嗯， 做了我一个人吃。 净找便宜 啊！ 咱们重来啊！ 重来。 我是战士， 战士是我。 我热爱工作， 我工作热爱。 我是饲养员， 饲养员是我。 我喂猪， 猪喂我。嗨，有你这么说的吧？你换一个怎么样？ 换一个， 换一个， 换一个军事训练的， 军事训练的。 好，我是战士， 战士是我。 我严格训练， 我训练严格。 我力争少息， 我少息力争。 我骑不走， 我走不骑。干嘛我走不齐？你换一个怎么样？ 换一个啊！我是战士， 战士是我。 我严格训练， 我训练严格。 我扔手榴弹， 手榴弹扔我。 这扔得动吗？ 重来，重来啊！ 重来，重来！ 我是战士， 战士是我。 我紧握钢枪， 我钢枪紧握， 我对准目标， 我目标对准，啪！ 翻呢？ 我翻不了了，我。 怎么呢？ 你这一个字我怎么翻呢？怎么翻还是那怕呀？ 那你怎么才能翻呢？ 俩字就能翻， 俩字就能翻， 哎，俩字能翻。 好，我是战士， 战士是我， 我紧握钢枪， 我钢枪紧握， 我对准目标， 我目标对准，啪啪， 俩字儿翻呢， 还是没法翻呢。我 怎么又不能翻了？ 俩字是俩字，俩字都一样，这还是没法翻呢。 不是，那你怎么才能翻呢？ 我告诉你说，俩字以上多一点就能翻。 哦，俩字以上多一点能翻， 多一点能翻。 那好，我是战士， 战士是我， 我紧握钢枪， 我钢枪紧握， 我对准目标， 我目标对准， 我对准敢于侵犯我国的敌人，哪里来哪里打，高空来高空打，低空来低空打，海上来海上打，陆地来陆地打，练好本领准备打，来一个打一个，要来一对咱打俩，他来仨咱打仨，要来六个打半打。你翻这个， 我翻不了了。我 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欢乐无限就到这里结束了，希望大家继续收听欢乐时光数字广播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 欢乐时光源自生活的精彩，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